第23集， 你想睡我朋友？ 许苏突然伸手，一把扯掉了齐宏志裹腰的浴巾。 你胡说什么？ 齐宏志只剩一条内裤，下意识地去挡自己的裆部。门铃适时地再次响了起来。许苏咬了咬牙，一头磕向了房间里的一个大花瓶，遭受撞击的前额立马就破皮流血。他捂着额头，呲牙咧嘴地把门打开，门口就站着傅云仙，他叫来的。许苏一直已经换上破烂旗袍的按摩女瑟瑟发抖道： 叔叔，他强占我朋友便宜，还向我动手。 傅爷，你别误会。 齐宏志见来人是傅云仙，急结巴了： 我没有，再说我司机还在这儿呢。 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看我朋友衣服被你扯烂成这样，难道是他自愿跟你发生的性关系？ 许苏回头看着傅云仙，指着自己流血受伤的额头： 叔叔，我朋友给我打电话求救，我赶过来，他还拿花瓶打我。 按摩的那个女孩瞧着被扒拉得乱七八糟，旗袍的结扣都散了，明显是被扯破的。而齐宏志只着内裤，是男人都懂这是什么境况。傅云宪脱下自己的西装给女孩披上，又喊上许苏，让她跟自己一块走。齐宏志还想上前解释，结果被傅云宪重重地挥了一拳。许苏耳边一阵疾风掠过，都吓着了。傅大律师人高臂长，回头就是不遗余力的一拳，齐宏志险些被他打飞出去，踉跄着摔在地上，四仰八叉的半天爬不起来。离开酒店送走女孩，上了的士，正是华灯初上，满城的灯火如同烟花般绚烂。傅云宪方才急火攻心，坐在车里被呼呼灌进来的冷风一吹，马上意识到这指控根本站不住脚。眼下齐宏志求他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色胆包天还打他的人？许苏其实也没那么天真，见傅云宪久不说话，知道自己那点小心思铁定瞒不住，反正闹着一下他已经满足了。齐宏志也是大老板，未必咽得下傅云宪挥他一拳头这口气，齐天的案子多半是没法再接了。一路无话，许苏跟着傅云宪进了他住的酒店房间，被傅云宪扔进浴室，命令说： 清洗一下自己伤药。 除了前额的磕伤，许苏身上也有好几块乌青，都是他为了营造出英雄救美的逼真效果自己弄出来的。许苏擦洗伤口的时候，傅云宪已经叼上了烟，正打火点燃。他沉默地看着许苏，看着这场拙劣的表演，脸上毫无表情，目光既直接又复杂。待许苏处理干净伤口，傅云宪对他说： 今晚你睡这间，我睡你房间。 哎，等等。 许苏从衬衣口袋里摸出一枚小玩意儿，是他从摆摊老头那儿花20000买的百字明咒护身符，红铜青金，宝相庄严。因为齐天的案子，许苏仍然蔫头耷脑，别别扭扭的不高兴，却自说自话地拉过傅云宪的一条手臂，把那本该戴在脖子上的护身符当作手链缠在了他的腕子上。他说： 我怕你恶事干太多了，早晚被雷劈死，还是戴着吧。 傅云宪低头看了看腕上的护身符，依然面无表情，看不出喜不喜欢，高不高兴，只问： 折腾一晚上就买了这个？ 许苏说： 还有别的，但主要是为了买这个，花了我20000呢。 傅云宪毫不客气地骂： 笨蛋，这东西不值这么多。 还不是因为你那老师。 许苏不是真耳背，也当然知道这东西不值这么多，想解释又觉得那话实在太晦气，便道： 那老不死的满嘴胡说八道，气死我了。 何祖平。 傅云宪倒一点也不生气，叼着没点着的烟说： 老头子还没进去啊。 傅云县与何祖平的师徒恩怨，许素不懂，也不想懂。他低头拨弄着傅云县腕上的护身符，越看越感觉满意，越看越觉心安，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：“ 那老头怪可怜的，80岁的老娘卧床不起，8岁的孙女还是脑瘫，自己被撞瘸了腿，连古玩街的摊位都被人给占了。偏偏越穷脾气还越硬。你傅大律师又不缺这点钱，就当行善积德了。没准儿真到了要遭雷劈的时候，老天爷念你也干过几件好事儿，就功过相抵了呢。” 没花自己的钱，扛他人之慨，许租总是特别乐意的。他不只觉得老头可怜，更觉得老头可敬，不仅让人看见了一把瘦骨，还让人看见了一身风骨。见许苏认真地摆弄他腕上的护身符，跟孩子似的嘟囔不止，傅云县忽然问：“ 所以你出这馊主意不让我接齐天的案子，也是怕我被雷劈死？” 憋了一晚上的话终于敞开说了：“ 不想你接这案子是真，可那齐宏志也真不是好鸟啊。你没见他每次只要看到漂亮姑娘经过，那眼睛就冒绿光，跟狗看见肉骨头似的。” 傅云县本来是生气的，这下倒是消了气儿，笑了。这一笑消融了一整个晚上的压力。许苏大着胆子问：“ 齐天的案子你还接不接了？” 傅云县用手指点了点许苏刚包上纱布的额头：“ 不接了，不然对不起你磕着一下。” 许苏例行犟嘴：“ 我是怕你死早了妨碍了我，那一半的房子你还没给我兑现呢。” 这一宿瞎闹他还是生气的。傅云县没说别的，只捡起原先掉到床上的那只没点着的烟咬进嘴里，将印着酒店 logo 的火柴盒扔到许苏脸上：“ 点上。” 许苏取了一根火柴，手忙脚乱地将它划着，然后凑过去给傅云县点烟。火苗刚窜上烟头，他就将稍短一截的火柴梗扔了出去，怕烫。沙发上，傅云县闭着眼睛深吸了两口烟，胸膛起伏的节奏渐自激烈转为平缓，看似已经彻底熄火了。许苏瞪着眼睛看着他，不知道怎么打破这僵局。十几分钟的沉默之后，傅云县率先开口：“ 你是不是有个同学现在跟着何祖平做事？